The Cranberries 的 Linger。 啊，我想今天这样一个星期二，可能每一个音乐电台，不管是在北京的还是在哪一个城市的电台，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播放他们的歌，播放小红梅的歌，然后来送别这位曾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我们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打下了非常深刻烙印的这样一支乐团，这样的一位女歌手，然后纪念或者说来送别 Doris。 可能曾经很多人或多或少知道这位女歌手是因为王菲啊，因为觉得王菲当时出道时候那样一种很独树一帜的唱腔，听过之后就可以过耳不忘，然后后来才发现有一部分灵感是来自于他们，来自于小红梅。像我最开始接触到她，要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些朋友听到小红梅乐队的歌听那么早。我当时参加过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当时比赛当中其实有另外一位女歌手，也很女的选手，另外一位选手唱功也很了得，但其实她的嗓音并没有我这么亮，然后呢底气也没有我的足，但是她的分数却很高，就是因为她就能够像 Dolores 这样在尾音上有这样一种收放自如的表现，很放松。所以当时比完赛之后呢，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然后私底下她把小红梅乐队的歌推荐给了我，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还听到 Linger 这首歌。Dolores 走了，但是我想可能这样的唱腔确实在现在世界上众多的女歌手当中也不太好找，不过还好，好在有这样的唱片，有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记住她。只不过从今天开始呢，这样纯粹自然的表达歌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我们未来只能够在唱片当中来回忆她，来纪念永远的小红梅。下午的3:07，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样的 Ode to my family 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悲伤。就好像 Dolores 还在啊。啊，我知道喜欢小红梅的歌的人非常多，可能在你的心目当中，我真正的金曲的前三甲。然后我挑选出来两首，虽然说对于整个乐队来说不算是大热的歌，但确实让人听上去心里没有那么难受的旋律。啊、Doris, rest in peace。下午的3:11，欢迎你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在2018年的每天的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时间，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和你一起唱。继续有请苏永康。I like you。 有时平淡闷透一天，心急盼度过这半天，亦是望你的一张照片，心中期待约会人在傍晚相见，站在人潮这个街边，只想见热爱的面，人群曾掠过身边，能够只有你是我心爱的永不变迁，就这枯燥岁月使我去换回一天，期望见面，期望继续发展，愿意跟你继续，跟你继续，从来未变，期望以后伴你身边，每日想 like you。 微信平台上面冉七七，他说我很喜欢 Dolores 的声音，但是很抱歉今天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了小红梅。我想冉七七你可能很年轻， 刚发现这个貌似有点遥远但是又很特别的声音，刚想伸手去抓住他的时候，又紧跟着听到了在广播里面听到他已经离开的消息，这种感觉我能够理解。但是我要劝你的是，转念要这么想，还好我们有实体的唱片，有这些已经录音成型的歌和音乐留给我们去分享，而且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可以把他的歌，把自己喜欢的歌唱给我们的小孩听。 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 好歌声抚慰了忧伤，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每一个小孩都是小 小孩温和柔软， 等他们变成大人不觉得缺憾，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天堂。 怎么样，听完了黑笔田馥甄和 Yuga 林宥嘉的这首《给小孩》，是不是会由衷的感谢音乐，感谢他把温暖和力量，把爱和真相给予了我们，给予了更多的小孩。 月亮和火星靠得很近，他们百年难得一见，在今天努力寻找平行线，我用肉眼看不见，只怪自己没有望远镜，当

上个周末新一季歌手开始的之后开始之前的时候，我跟几个电台里面同样关心这档节目的人说起了这位乐坛的半壁江山。不管说在此之前他是不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始终没能够成为真正的新闻头条人物，没能够成为就是那一天他最想让那个新闻呈现的最棒的样子，以至于成为了人们打趣时候的一些些笑料。但是在听这首歌无处安放，尤其在上个周末听他来现场演绎这首歌的那几分钟，我是真的真的被感动了。所以歌坛半壁江山还是看得到的。星期二下午的3:38，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在工作日的下午这个时间里面，我都会在974直播间和你一起唱。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 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来自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的刚才听歌时候大家留言，有人是听到了汪峰的一首很伤感的歌，觉得好久没有这么认真去听他的歌，好听。还有人是因为听到了小红梅，也知道了 Doris 离开，有一些自己的总结，想要珍惜当下生活，要努力的留下一些印记。没错，好像结合了之前看到的《寻梦环游记》。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当中，其实不知不觉当中留下了很多专属于你的痕迹。这份印记是对你来说没什么，但是想要记住的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我们要去那前方路，也不是关于我。 哪怕是一些很细小的痕迹，